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18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进出京有新政策，北京正在抓紧研究在北京健康宝内标注通勤人员的身份认证信息。 京城京市，北京多产权单位小区动房屋养老金不用再征求产权单位意见。 国内方面，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上海启动3到5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登记预约接种。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学费不能白交，中国足球脚踏实地才能亚洲一流。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将关注到，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表示，如果美国民众广泛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疫情明年春季有望得到控制。 财经资讯，北交所开市3天成交169.99亿元，新开户29.5万元。 前沿科技，人工智能有新用途，科学家用它可以快速识别新型人造毒品。 旅游文化资讯，西单体育游园这2天建成对外开放，北京市民的休闲锻炼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我们一起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疫情防控。11月16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2例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5例。 昨天，昌平区天通北苑2社区降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共有中风险地区1个，是海淀区的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 C 区，全市其他地区都是低风险地区。 北京市昨天召开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第262场新闻发布会，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介绍说，从17号0点开始，北京关于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3条措施已经正式实施。按照现行管理要求，人员进返京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 目前13条进京高速临近北京服务区的核酸检测点已经正式启用，北京进京检查站全面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截至昨天中午12点，累计检查进京车辆7.2万辆，15.1万人。作为连接燕郊和北京的重要进京站点，位于通州的白庙检查站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张博的报道。 赵女士在高碑店地区工作，她平常主要以自驾的方式上下班。 我是7:20从天阳城出发，7:50上桥，开始排队过检查站，大概8:35过的白庙检查站，比平时应该是还要快了15到20分钟的样子。 赵女士经过的通沿高速检查站被通勤族称为大白庙，而另外一处位于京渝旧县的检查站被称为小白庙。李女士为了减少排队的时间，早上就在这里步行通过检查站后，再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单位。 我是打车到行宫西大街和左堤路的丁字路口，然后走路过检查站。我走路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左右，包含了过检查站的时间，来到这个白庙村这个位置。我是15号晚上做的核酸检测，在刷身份证过检查站的时候没有提示任何异常。小客车比往天要少很多，摩托车多了好几倍不止。 也有乘坐公交车前往北京上班的听众反映，在进京检查站外，车辆依然排起了长队，需要等待较长时间。 王先生在中关村工作，他向记者表示， 我现在住的是美林湾吧，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就是我这边就比较严嘛，都特别堵，日常也非常堵。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一些通勤人员因为担心堵得水泄不通而选择居家办公。 那么说到通勤人员啊，潘旭红也表示说呢，前期北京警方根据进返京人员在检查站的查验记录，综合进返京的时间频次等信息，构建了通勤人员数据库。当前北京警方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在北京健康宝内标注通勤人员的身份认证信息。 其他不在数据库有通勤需求的群众，可在进京时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述证明材料登记后，警方将尽快完成认定工作。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起始时间以检测报告中报告日期为准，但需填写进返京人员承诺书，登记本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以及在京工作单位和居住地详细情况，经检查站查验后进京。 关于境内有疫情所在区人员能否出境的问题呢，潘旭红强调，对境内有一例以上本土病例所在区人员一直倡导非必要不出境，对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实行相对从严的要求，原则上不允许出境。他提醒有出境意愿的朋友，充分了解目的地的防控政策，提前做好准备，合理安排行程，回京时呢，要严格遵守现行的进返京政策。 那么按照现行的管控要求啊，铁路部门对乘车进京旅客进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远端查验，共涉及北京33个车站。从昨天起，进京旅客列车不再办理到京补票延长业务，对不符合进京条件的旅客一律劝返，对于不听劝阻的交由公安部门处置。 岁末年初，各类在京的会议、培训等活动增多。北京市文旅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表示，全市酒店严控承办各类全国性的会议、培训，首都功能核心区酒店非必要不承办会议、培训，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全市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等文娱场所要按75%的限流开放。 另外，市药监局副局长王福义介绍说，因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严，有338家药店被责令停业整改。下一步，全市药监和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监督指导，对销售4类药品信息不登记或不报告的，发现一家要关停一家，情节严重的一律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一项新规，账上明明趴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却因为产权单位太多，程序过于繁琐，导致这笔钱是看得见用不上，这样的烦恼今后有望解决。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多售房单位楼房支取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问题的通知，明文规定，使用专项维修资金可以由业委会或物管会作为申请主体，可以不再征求各个产权单位的意见了。 北京市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住宅楼啊，不少都属于职工宿舍楼，很多呢都是多产权单位小区。这份通知就规定啊，对于一栋楼房当中有2家或2家以上售房单位的多售房单位楼房，需要进行维修维护的时候，符合支取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条件的，可以由业委会作为申请主体；没有成立业委会的，可由物管会作为申请主体。无论是哪种申请主体，申请支取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时，都可以不再征求各售房单位的意见了。 相关负责人表示，既没有成立业委会，也没有成立物管会的小区呢，经过授权之后，物业公司可以作为申请主体，征求所在楼栋业主的同意之后呢，也是可以申请支取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居家养老巡视探访，主要入户探什么访什么，北京将会有统一的规范了。市场监管局近日公布居家养老服务规范第12部分巡视探访服务的征求意见稿，服务人员要通过询问、观察、感受以及与老人沟通，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居室环境和服务需求。 例如服务人员要检查燃气安全、水暖安全、用电安全、居室适老化情况，同时呢还要查看老人的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等。 征求意向稿的附录当中呢，特别提供了一份巡视探访服务情况调查表。服务人员在进行居家养老巡视探访的时候，除了要在表格上填写探访对象的一系列信息之外，还必须如实填写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等等信息。 巡视探访结束后，老人对服务是否满意，还将有回访。回访将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来负责进行，主要向老年人询问服务效果如何，以此来保障服务质量。 近日，朝阳区2022年高校毕业生选培计划招录工作启动，将招录专业领域的优秀应届大学毕业生，打造优秀年轻干部的蓄水池。 录用之后，选培计划人员将由朝阳区委统筹管理使用，通过参与基层一线工作到重点部门挂职、参与重大任务、重点项目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培养锻炼，提升年轻干部的综合素养。 同时呢，朝阳区将为选培计划人员提供10条政策，包括为非京籍生源毕业生解决进京户口，优先提供人才公寓，优先解决两地分居，优选纳入年轻干部人才库，优先推荐参与国家市区重大活动、重点任务等。 这次选培计划的招考会纳入到全市公务员招录程序当中，符合条件的2022年应届毕业生可以关注朝阳祖公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有选培计划板块，及时掌握招录动态。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先来关注疫情的数据。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11月1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本土病例8例，都在辽宁省大连市；境外输入病例23例。当前，全国共有高风险地区8个，中风险地区92个。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疫苗的接种。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信息，从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将为有意向接种的3到5岁人群开通新冠疫苗登记预约接种服务。目前接种疫苗为北京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基础免疫全程接种2剂次。 时隔2周，又有一次全国性的冷空气过程将会影响我国。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雨雪、大风、降温就再次上线了。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近20个城市降温会超过10摄氏度，济南、沈阳、合肥为降温的前三甲，降幅达到14到15摄氏度。 降温过后啊，下周一到下周二，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呢，都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比上次寒潮更冷，东北将再遭强降雪，黑龙江或有大到暴雪的级别。 专家提醒啊，这次降温之后，这个寒意呢会比较持久。11月下旬到12月初，冷空气开启了无限连机的模式，接连不断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持续偏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说到天气的情况，我们再来插播一下，因为雾大呢，今天早晨北京啊多条高速公路封闭了。目前呢，首都环线高速北京段双向封闭，京津高速台湖到世界双向封闭，东六环桥到太和桥双向封闭，大广高速黄骅桥到世界双向封闭，京台高速魏善庄到世界双向封闭，京平高速吴各庄至世界双向封闭，南6环长阳至太和桥外环封闭。那早高峰期间啊，准备经由高速公路出行的市民需要提前查询一下路况信息， 注意小心驾驶哈。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测定，昨天下午1点54分，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域发生了5.0级地震，震源深度17公里。震后，江苏省地震局立即启动了地震应急3级响应，成立了省地震局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迅速集结开展工作。 那据初步调查统计呢，这次地震江苏省大部分地区有震感，其中呢盐城、南通等地的震感比较强烈，上海、山东、浙江等沿海部分城市有感。目前呢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沿海各乡镇园区企业、作业渔船等暂时没有发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震区附近群众情绪总体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早上的7:56，接下来我们进入天气资讯，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书印，请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黄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今天啊，这个雾气啊比较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今天啊，主要是这个大雾天气影响交通出行。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啊，咱们北京的西部相对好一点，那么东部啊、南部啊，应该说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雾的。最差的能见度啊还不到100米。在北京的周边呢，像河北的东部、还有中南部、还有天津的大部分地区，都有能见度啊不到100米的大雾。那么北京还有出北京的多条高速公路呢已封闭，所以呢，有开车出行啊，还有过往东部南部地区的朋友要提前了解一下路况信息，注意这个行车安全。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北京地区能见度呢已有好转的趋势，9点以后吧能转好到1到2公里。河北和天津的能见度呢要到10点以后啊才能逐渐转好到1到2公里。那么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呢，目前来看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14度上下，和昨天最高气温呢13.2度呢还是比较接近的，体感也差不多。今天夜间啊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前半夜呢会有弱冷空气影响北京，会渐渐刮起啊二三间四级的偏北风，北京地区能见度呢就会彻底好转，但是在河北东部啊还有中南部，还有天津的中南部还将有大雾天气，到后半夜啊冷空气到达之后呢，这个能见度才会转好。 好。 那么今天夜间北京的最低气温呢，现在预报平原地区是2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2度到-1度。就是气温呢还是比较低的，应该出行的朋友还要注意添加衣物。这是今天白天和夜间的天气情况。 好，非常感谢黄工，看来得等到今天夜间啊，这个大雾才能够完全的消散哈。今天在路上驾车行驶的朋友，还有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好，非常感谢黄工的介绍，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是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稍后见。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示您，身体有不适不要乱用药，确诊病症再用药，按时按量遵医嘱，健康生活你我他。全国安全用药月。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微赞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难民危机再次升级，难民危机可能持续几个月。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表示，如果美国民众广泛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的话，疫情明年春季有望得到控制。 财经资讯，央行公开征求意见，规范和加强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管理。 前沿科技，人工智能有了新用途，科学家用它可以快速识别新型人造毒品。 8:30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西单体育游园这两天建成对外开放，居民们的休闲锻炼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中国儿艺取消了近期部分演出。 在进入国际视线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到上午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为150到170，空气质量属于4级中度污染，所以刚刚呢也预报了啊，近京的不少高速公路都出现了封闭的状态，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驾驶。 另外呢，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能见度比较差，不适宜登山。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孙畅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难民危机，目前仍在持续当中。波方人员和难民发生了冲突，为了阻止难民进入到波兰，波兰用水炮、催泪弹和噪音弹等武器和有毒化学品阻止非法移民穿越白波边境。波兰方面还计划在边境地区建设围栏，并为围栏配备电子设备监控。波兰国防部长昨天表示说，两国边境地区的移民危机还将持续几个月。 另一方面呢，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指责波兰对难民进行直接挑衅和不人道对待，并称波兰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愿意大动干戈将欧盟拉入其中。作为回应，白俄罗斯增派情报力量，并且加强了边境防卫。 我们来关注一下背景啊，八月以来，为了进入德国等西欧国家，越来越多的来自中东的难民取道白俄罗斯，进入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这一问题在最近几周呢越来越严重。波兰、立陶宛及欧盟将当前难民危机归咎于白俄罗斯，但白俄罗斯方面表示是西方制裁导致其无力控制难民潮。 为了防止难民危机升级，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5号和默克尔进行了50分钟的通话。同一天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难民危机进行了长达1小时45分钟的通话。普京再次建议欧盟直接与白俄罗斯就难民的危机进行对话。不过，同样在15号，欧盟27国同意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美国也表示准备对明斯克实施新的制裁。 有专家认为，美国希望难民危机扩大，让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裂痕加剧，从而关闭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这样华盛顿就能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 根据波兰方面的统计，现有约3000到4000名难民滞留在白俄罗斯边境一侧。由于寒冬来临，滞留的难民缺乏食品、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处境十分艰难。今天凌晨最新的消息是，欧盟宣布向滞留在波白边境的难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通过白俄罗斯红十字会向难民们发放救援物资。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俄罗斯媒体昨天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军方15号测试了一款新型反卫星武器系统。这套武器系统准确地击中了自1982年以来一直处于轨道上的一颗报废卫星。摧毁卫星之后所产生的碎片不会对太空活动构成威胁。 15号发这个卫星武器试验之后，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比却说，美方事先没有收到俄罗斯的通报，并且指责俄罗斯试验反卫星武器，制造了一片太空垃圾云，威胁到国际空间站值守的航天宇航员的安全。他还说，俄罗斯正在开发的反卫星武器对美国和其他太空大国构成了威胁。 对此，俄罗斯联邦航天局表示说，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按照标准程序进行了处置，空间站处于安全区域。目前宇航员正在按照原定的飞行计划进行例行操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指控俄罗斯对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构成威胁是伪善的举动。 实际上呢，这也不是美国第一次指责俄罗斯进行上升式反卫星试验了。去年7月份，美国太空司令部就指责了俄罗斯在当月15号进行一次地基直接上升式反卫星武器试验。 那各国的反卫星技术都有哪些方式？美国为什么对俄罗斯试验反卫星的反应如此强烈？我们来听一下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分析。 从现在来看的话，俄罗斯反卫星武器呢，应该说处在世界比较先进的地位。它最近一段时间呢，频繁进行反卫星实验呢，应该说正在强化俄军的反卫星作战能力。从现在来看的话，反卫星基本上是两种方式，一种是陆基的导弹，有能力发射导弹的国家，如果说它有一定的跟踪监视能力的话，反卫星作战呢，已经提到了有关国家军队的这个日程上来。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用飞机发射，包括用激光武器对外太空的卫星系统以及其他天基系统呢进行打击。特别是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现在还正在建立攻防兼备的卫星体系。那么它的卫星不单可以监视侦测有关国家的地面的目标，同样的这些卫星呢，还可以通过喷洒一些致盲剂，使对方的卫星致盲，在一定时期失去效应。同样呢，还可以伸出机械臂来抓捕某些国家的正在运行的卫星。一旦战争或冲突结束之后，他们又可以释放出去。从美国角度来说，攻击俄罗斯的反卫星试验呢，蕴含的两层的含义，一层呢，就是国际政治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担心俄罗斯在这方面它军事能力的长足发展对于美国的外太空资源都会带来重创。那现在人类的活动，人类的生产能力呢，已经延伸到外太空，正像我们反复讨论的，怎么样在外太空防止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爆发外太空星球大战，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负责任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现在的外太空呢，就像一个没有交通规则的高速公路，在最初的时候呢，那么买得起车开得起车的人可以横冲直撞，但是呢，随着外太空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交通规则。所以目前来看，国际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外太空的游戏规则，横冲直撞的话可能会导致对人类的极大的伤害。 再来关注，昨天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致信美国国会，要求美方解除对阿富汗中央银行几十亿美元资产的冻结。穆塔基警告说，如果美方不解冻资产，阿富汗经济形势将持续恶化，以致触发难民潮等人道问题，这会让美国在阿富汗留下的名声更烂。 穆塔基在这份公开信中表示说，阿富汗正迎来近40多年来难得的稳定，阿富汗理解国际社会的关切，但各方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建立信任。一些国家先前承诺向阿富汗提供数亿计的美元援助，但这些援助承诺至今没有兑现。严重依赖外部援助的阿富汗经济如今面临崩溃，财政部门没钱采购进口物资，公安公务人员已被拖欠薪金好几个月了。 上个月，塔利班与美国和欧盟代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分别进行了会谈，表达与国际社会积极相处的意愿，呼吁合作而非施压。欧盟和美国都表示，这次会谈不代表承认塔利班政权，只是非正式交流。美方在会谈当中表示，愿意直接向阿富汗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没有就解冻资产松口。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防控的消息。截止到昨天，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 2.53 亿例，累计死亡514,899例。16号一天，全球新增了427,000多例，死亡病例新增了6412例。 美国16号一天新增确诊病例近14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745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仍居全球之首。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如果美国民众广泛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疫情明年春季有望受到控制。 福奇不赞同美国应该开始与新冠病毒共存的这个看法。数据显示，目前的大约68%的美国人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将近59%的美国人完成了全过程接种。 根据法国当地媒体的报道，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发现了一种新冠病毒的新毒株 B1640，它的刺突蛋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在10月中旬呢，感染新冠的法国患者身上发现这种新毒株。法国一共有24个人感染这种毒株，包括18名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儿童，还有6名与他们有过接触的成年人。 然而，这种新毒株与之前已知的所有新冠变体都不一样。科学家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确定，它既不像广泛传播的德尔塔变体，也不像令人担忧的其他新冠毒株。这种毒株缺失了部分的刺突蛋白，目前还不清楚这种突变是否会增加或减少病毒的传染性。 法国地区卫生局称，该毒株呢是从国外输入的。法国南特一名在非洲旅行的居民将这种新毒株带到了巴纳莱克镇，随后在那里就发现了新毒株。 我们再来说说美国纽约时报广场12月31号将恢复新年的庆祝活动，不过参加者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必须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 今年时报广场的新年庆祝活动呢，不设人数的上限，但5岁及以上人群必须得出示已完成疫苗接种的证明和带照片的有效身份证件才能够入场。5岁以下儿童入场必须得由一名已经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去陪同。因特殊原因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必须出示72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而且活动期间必须全程戴口罩。 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啊，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庆祝活动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最经典的一个环节就是新年倒计时。随着60秒倒计时开始，一颗巨大的水晶球会从时报广场一座楼顶徐徐降下。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时报广场去年新年庆祝活动没有对公众开放，只有一些抗疫的一线工作者和少量嘉宾受邀到现场观看。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疫苗接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医院呢，为了帮助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出了一个奇招，派狗狗来安慰害怕打疫苗的孩子们。 在加州的圣迭戈市拉迪儿童医院的疫苗接种室内呢，9岁女孩艾弗利就因为要打疫苗而眼泪汪汪。这时6岁的治疗犬叫奥利就进来了，坐到了这个女孩的脚边。这个女孩说她一看到狗就冷静下来，这是她第一次打新冠疫苗，狗狗奥利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本月初，美国疾控中心正式批准辉瑞新冠疫苗适用于5到11岁儿童。那么狗狗奥利和另外14只狗狗参与了犬类希望治疗项目，帮助孩子们来缓解打疫苗的恐惧。 在帮助孩子们打疫苗之前，这些治疗犬呢就已经是拉迪儿童医院的在职员工了他们给饱受癌症和其他疾病折磨的孩子们带去快乐，甚至孩子的父母和医护人员也需要狗狗的安慰。说起来，狗真的比人还听话。 这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感哈，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够互相的抚慰。 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啊，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王雨田。雨田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欧元的后期走势。 好的，那近期呢，欧元延续了这个疲弱的一个走势。那么昨日呢，继续刷新了去年7月以来的一个新低，最低触及了1.1262，那么最终收报在1.1319。 那么近期美国公布的这个 CPI 和零售数据呢表现强劲，这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提早加息的一个预期。那么美元指数大幅走强，打压了欧元。那欧元区方面呢，近期欧洲央行的鸽派论调与美联储的政策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多次强调，尽管高通胀将比预期的这个持续时间要长一些，但明年呢不会加息，货币政策转向的这样一个迟滞将降低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风险情绪，令欧元承压。那同时呢，近期欧元区疫情快速蔓延，上周新增病例连续五周环比增速超10%，其中德国上周新增病例较前一周增加了43%。那欧洲各国已经开始考虑采取更加严厉的这样一个防疫措施，并考虑对圣诞假期重新实行旅行限制。那另外一方面呢，近期欧洲能源危机仍在持续，那随着冬季的到来呢，能源供应的问题将更加凸显，通胀水平有可能被进一步推升，给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呢带来不利影响。那因此个人认为欧元中期仍较难改变颓势。那技术面看，日图以下破布林通道下轨和60日、120日均线，目前正测试61.8%，斐波那契回撤为1.1290，如果有效突破呢，将进一步打开这个下行空间。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介绍一下澳元近期的情况。 好的，澳元昨日震荡走弱，收报在0.7266。澳元走弱，一方面呢受美指走强的打压，另一方面呢，上周公布的澳洲就业数据意外爆冷，受前期疫情封锁的影响，就业人数明显下滑。同时，澳洲联储的鸽派立场呢，也进一步抑制美元、澳元对美元的这样一个上行。澳洲联储认为，当前这个工资和通胀、通货的这个膨胀呢，缺乏活力，那么在2024年之前呢，可能不需要加息，这降低了市场对提前加息的预期。此外呢，近期铁矿石价格在总体供需格局宽松和海运逐步修复的这样一个影响下持续回落，给商品货币澳元带来一定下行压力。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呢，个人认为澳元中期比较难有强势的表现。那技术面看，澳元日图仍处于十月末以来的下行趋势通道内，且 MACD 指标延续空头排列，暗示澳元仍有一定下行空间，有望进一步测试0.7225水平。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9.35，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58.21，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23.71，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8.90，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6.64，最后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5646。主持人， 好的，感谢雨田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谢谢，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今天是闺女儿上学第一天，咱俩又能下早班，真是太巧了。 是啊，咱一定得第一时间接着孩子。 不急不急， 哎， 这会儿路上人多，咱慢慢开。 哎哎哎， 请大家安全有序的过马路，注意点来往的车辆。 文明于心，礼让于行。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刘金平。斑马线前慢一步，过马路时快一步，交通安全一大步。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上呢8:2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昌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11月15号到17号北交所开市三天，81只北交所股票交易总体平稳，成交169.99亿元，累计新开户29.5万户，全市场合格投资者共计432万户。 数据显示，68只未停牌的平抑股票呢，成交100.31亿元，10只次新股全部上涨，平均上涨146.8%，成交69.68亿元。68只未停牌的平抑股票开市三天内小幅盘整之后，股价逐渐企稳回升，日均的换手率为3.18%。 业内人士分析说啊，一方面呢，次新股依旧保持一定的交易热度，第一天因市场热情导致的高溢价已经得到充分的消化，当前大部分次新股呢，预计正处于阶段性底部，良好基本面支撑股价走势。 另一方面，北交所整体的预期向好，未来专精特新领域存在较多结构性的机会。整体而言，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正在加速积极地布局北交所、新能源、生物医药、互联网、消费升级等重点看好的方向。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央行的动作啊。昨天央行就起草的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的管理。 先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所谓的中央银行存款账户是指呢，中国人民银行为有关单位或者组织开立的用于资金存放的负债类的账户。中央银行存款账户按照账户的用途和资金性质不同呢，分为准备金存款账户和专用存款账户。其中专用存款账户就分为财政存款账户、特种存款账户、备付金集中存款账户、还有结算账户、业务专用账户等等其他的专用账户。 那么具体来看，这份征求意见稿针对开户的环节，这个办法呢，阐释了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的类型划分、开户情形、开户条件、开户申请材料、异地开户要求、人民银行总行和分支机构对开户分级审核的要求，并明确开户机构应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签订账户管理协议。 在账户的使用上，办法明确账户主要的功能和用途。开户机构设立中央银行的存款账户之后呢，可以指定该账户用于特定的交易资金结算，为被代理机构代理资金结算，以及用于为绑定的其他中央银行的存款账户进行资金归集管理和对外支付。 央行表示啊，希望通过这份管理办法规范和加强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的管理，提高账户服务质量和效率，强化账户风险防范，推动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管理与服务规范化、透明化，便利有资格开户的机构享有平等的中央银行存款账户服务。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猪肉价格。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的第二周呢，全国猪肉价格是每公斤27.18元，连续4周上涨，这也是近期大幅下降之后出现的一次明显的回升。 那么，农业农村部畜牧业兽医局副局长辛国昌表示说啊，10月份全国规模屠宰企业生猪屠宰量已经达到了3023万头，同比增幅达到111%，比9月份多了514万头。在供应增加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价格依然上涨，说明了消费拉动起到了主要作用。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今年3月份以来呢，全国规模猪场每月新生宰猪的数都保持在3000万头以上，并且持续增长。这些宰猪育肥6个月就能长成肥猪出栏上市，预计今年4季度到明年的1季度上市的肥猪呢，同比会明显的有一个增长量，市场供应相对宽松的基本面没有变。 另外，从产能来看呢，10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4348万头，比41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多了6%。辛国昌表示说，今年6月份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密集发布生产和市场预警，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有序的调减，预计呢，可能到明年1季度才能调整到合适的水平。 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呢，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联合生态环境部、工信部等部委印发《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提出加快推行清洁生产的总体要求，部署了工业、农业和其他领域推动清洁生产的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明确清洁生产科技创新、产业培育、模式创新、组织保障等等重大措施。 按照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领域和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实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撑、财政金融、碳汇能力统计核算和督查考核等支撑政策。 截至目前，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领域实施方案和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已经编制完成了，正在按照程序报请审议，审议通过之后会按照程序印发实施。 接下来还是跟能源结构有关啊。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从今年一月到十月，北京市新增光伏发电容量7.7万千瓦，累计容量达到69.2万千瓦，占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比重达到了30%。 光伏发电安全可靠，无噪音、无污染，不受资源分布地域的限制，这些特质呢，成了它持续发展的显著优势。今年北京市光伏发电并网项目多，其中规模比较大的包括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停车楼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等等。 其中呢，大兴国际机场停车楼屋顶光伏发电系统项目呢，预计每年节约标准煤1080吨，减排二氧化碳3040吨。那下一步，市发改委还将继续推动北京市光伏发电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绿色能源为发展助力。 财经资讯的最后呢，来关注昨天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闻通气会举行。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消费服务品质提升工作方案，将会从三个方面的16项重点工作提升本市消费服务品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方案提出，未来将主要从完善交通环境、涉外服务环境和便民服务环境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包括推进重点商圈及周边区域智慧交通引导系统改造提升，推进宾馆、酒店、商场、超市、餐厅等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环境改造，还将开展以有温度的北京服务为主题的服务质量提升系列活动。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丁建华介绍， 创制体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服务标准规范，组织开展服务质量监督评价和优质服务品牌推广，组织开展服务技能大赛，营造诚实守信的营商环境。 此外，北京还将推进主要会展场馆建设， 推进新国展237建设，争取2024年竣工投入使用，超前谋划大兴临空经济区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加快完善雁西湖国际会都配套功能。 怀柔区表示，将打造中国影都时尚消费区，吸引来影都过周末。房山区将在首创奥特莱斯试点建设智慧商场、智慧商圈，将长阳商圈打造为商业加旅游加文化加科研深度融合的消费新地标。门头沟区副区长邪焕成说， 我们下一步呢，充分发挥长江西沿线的地理优势，规划呢滨水半岛商务区，建设国际化的城市综合体，培育高端的商务集群，在门头沟新城呢打造首都西部城市的消费新地标。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到前沿科技板块，我们来说说最近呢，加拿大和美国研究者啊，研究了一种自动化生成式的机器学习方法，可以仅利用质谱就确定未知的新精神性活性物质的化学结构，而了解这些结构呢，将帮助人类识别疑似人造毒品。相关的研究呢，已经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机器智能》上。 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叫他叫 斯金奈德哈、啊，他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博士。他说呢，新精神活性物质啊，通常是通过对现有的毒品的化学结构稍加修改而产生的。这些物质会造成与大麻等已知毒品相近的精神效果，诸如合成大麻素、合成卡西酮、合成阿片类药物等等。 嗯，那么研究者表示啊，他们开发了一种识别刚出现在非法市场上的新设计毒品的 AI 工具。这个工具啊，是一个支持深度学习的系统，它可以预测不久将来可能出现在非法市场上的未知的新型毒品的化学结构。第二呢，是使用质谱分析技术阐明刚出现在非法市场上的新型毒品的完整化学结构，从而可以大大加快化学家识别新设计药物的速度。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电池技术的新进展。昨天，日本电池企业杰士汤浅与日本关西大学合作开发出一款新型的高能量密度锂硫电池，它的质量能量密度可以达到现有锂电池的近两倍左右。 相关资料显示，高能量密度锂硫电池呢，是一种以硫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蓄电池。从理论上来说啊，相同尺寸的情况下，锂硫电池的容量可达传统锂电池的八倍，但存在着电导率低、中间产物易溶于电解液等相关的问题。 目前常用于纯电动汽车的锂电池质量能量密度呢，约为200到300瓦时每千克。这次开发的锂硫电池的质量能量密度则是超过了每千克370瓦时。研发企业就希望到了2023年，能够将其锂硫电池的质量能量密度提高到每千克500瓦时。 据了解，这项研究呢，是日本新能源和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电动飞机项目的一部分。目的啊，在于开发出一款可安装在电动飞机上的轻重量、高容量的蓄电池。目前正以2030年能量密度达到每千克1000瓦时为目标，推进主要技术的相关研究。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呢，进一小段广告，然后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信息。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节约用电、用气、用热，自觉养成精细化节能习惯，践行绿色低碳新生活。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路况信息啊。今天早晨雾比较大，多条高速封路。另外，在城区里面呢，也有一些联络线啊，路况呢比较拥堵。比如说，宣武门路口东西双向以及南向北方向，长春街路口东西双向以及南向北方向，广安门内大街牛街路口东西双向，长春街南向北，南新花街南向北，崇外大街到崇内大街南向北，北京站西街到崇文门西大街东向西，台机场大街南向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路段。 正在申请帮忙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米多，中国在西一战取得了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贤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锐。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30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在您耳边。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锐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说一说西单体育游园，这两天啊建成对外开放了，北京市民休闲锻炼又多了一个好去处。西单体育游园呢是位于宣武门内大街，面积大约为2300平米。 游园里呢打造了一套综合应用积分系统，哎，您就可以跟这个 AI 虚拟骑行、垃圾分类机器人等等智能的设施来一个互动，然后获取积分，再用积分去兑换享受什么无人售卖机啊，或者智能服务驿站等等更多基础的服务。 负责人介绍说啊，西单体育游园西南侧呢是金民区，游园的建成将为周边市民啊日常休闲活动提供一个新的场所，利用场地内的各类体育活动促进娱乐健身经济，同时呢通过引入智能骑行健身、智能垃圾桶、智能更衣室、无人售卖机等设施，打造丰富多样的户外运动场景。 再来关注外省市啊，还是跟疫情有关。江西葛仙村度假区昨天880名滞留游客终于踏上了返程之旅。10月30号，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发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确诊病例之前在葛仙村度假区的仙村客驿餐厅工作。疫情发生之后，当地采取了封控管理，许多游客因为疫情而滞留在度假区之内。 那么截止到昨天的零点啊，葛仙村度假区完成了17轮的核酸检测。从11月3号以来，已经连续14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并且滞留人员和工作人员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经评估解除了封控管理，并按照闭环要求的管理方式安排车辆有序转运这些返程游客。 这一大波疫情哈，好像已经确诊上千例了，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这么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现在逐步的趋于缓解。刚刚有我们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好像辽宁昨天又是新增在个位数，好像在五以下，好像是4例哈。总之疫情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并不代表大家能够放松，还是提醒各位游客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安全，景区游览呐、或者外出游玩呐、一定得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做好个人的健康防护。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化娱乐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表示说啊，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为了保障广大观众的健康与安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将取消21、22、27、28号的演出活动。 已经购票的观众可以从即日起到11月28号在原购票渠道、原购票地点去办理相关的退票事宜，而且售票处呢还有一个票务热线，您记好了，是400-101-6161。 文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影视剧领域啊。反腐大剧《突围》收官之后，都市剧《两个人的世界》和《不惑之旅》接档，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播出。两部新剧呢，聚焦现实题材，分别讲述了都市中青年群体在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努力打拼奋斗的情感故事。 为您分别介绍一下。首先是由郭京飞、王珞丹主演的《两个人的世界》，16号在东方卫视开播。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两个沪漂青年从相遇、相知到相爱，并且共同成长与奋斗。这是国内第一部全流程采用 8K 超高清电视技术拍摄制作的电视剧啊，它会为观众们呈现那种就是大银幕一般的超级视觉体验。但是我们家好像没有那么好的电视，我配不上这么好的电视剧是吗？ 逐渐的会普及的哈。 总之就是希望吧，我们技术上即便没达到的话，可以从情感上让大伙儿感受这种新上海人他们的奋斗史。 这是一部接档的电视剧哈。我们再来说另外一部，是由陈建斌、梅婷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不惑之旅》，也是16号起在浙江卫视开播。它呢是以碎片化阅读时代下的出版行业为切入点， 不仅呢关注了实体书店，还将多部世界名著的金句融入剧本，以书为媒向观众展示文学之美。 嗯，就是演员们是不是扮演的角色都是文艺青年呢？啊，说梅婷扮演的简单，你听这名字特简单，结果他就遭遇了背叛。嗯，书店的守望者陈建斌扮演的马列文。叫马列文呢，啊，帮助简单拒绝他那个委曲求全的婚姻，然后两个人呢彼此之间，哎，也是暗生情愫啊，然后携手克服困难，最终实现了梦想。不惑之旅当中既有生活不能承受之重，更有勇敢突围和破局的勇气。主创团队希望说观众呢在看完剧之后可以找到自己内心想要的答案。 嗯，刚才介绍了两部在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另外在这个网络上也有由杨紫、井柏然、王佳等主演的电视剧，叫《女心理师》，将会从23号晚上6点起在优酷开播。这部剧呢，根据毕淑敏的同名小说改编，以女心理师的成长经历为主线，探索了当代人的心理困惑及救赎突围之路。 嗯，这个故事的开端是因为有一次女心理师做了一个自杀干预啊，还有这个公益广告等等。引发了一个波折，女心理师赫顿她的事业受到了巨大冲击，情绪低落的她跟闺蜜啊去餐厅吃饭，然后就意外认识了两个人，然后在人家的帮助下就一起合作了一档情感类的心理电台节目。 嗯， 哎，我们俩如果不是太相熟的话，你愿意跟我搭档做一节目吗？是不是搭档就得特别亲密才行啊？ 就是像咱们所说的，必须搭档之间得相负这个 托付 ，对，彼此信任，这个很重要啊。 是啊，我说这刚认识两个人就能一块儿做一节目，这我太佩服这种勇气了。 这可能就是在电视剧当中才会出现的一些情节啊。 是，生活当中够呛能有， 也备不住，但是呢，可能不会经常的发生。 对啊， 但是这个电视剧。剧往往会带领一些新鲜的一个情节把大家吸引住。 嗯， 那最终这个女心理师呢还带着母亲环游世界，旅途当中啊又打开了多年的心结啊。如果您关注这方面的内容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剧，叫女心理师。 是，我可能谁都会有一些成长方面的经历吧，这个心理师可能也最近比较火的那么一个职位哈。嗯，就让大伙儿重新关注童年，关注自己是不是焦虑，是不是抑郁，我们都要有用一种阳光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 对， 还是电视剧方面，也是在网络上播出的啊。这个，哎，怎么样？要是克服那种焦虑的情绪，最好就是运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剧就是跟运动有关啊，还是特美的一项运动。宋祖儿、王安宇主演的电视剧《陪你逐风飞翔》发布了定档海报，会在22号起每天晚上10点于腾讯视频播出。 对，这个运动呢是设定在花样滑冰领域啊，这两个年轻人在追逐冠军梦的路上，不断的突破自我，克服困难，并收获了纯真美好的爱情。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吧。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的电影《误杀2》发布了定档预告和海报，宣布在12月24号正式上映。官方微博配文说：“我叫林日朗，我孩子的命被人偷走了。”挺悬疑的，就是符合误杀的那样的一个氛围。说讲的是孤勇的父亲绝地反击，绝望的家庭为爱犯险，这一局我们必须赢。 那据介绍，这个误杀2呢是由肖央、任达华、文咏珊、陈雨思、宋阳等领衔主演，李治廷特别出演，讲述了肖央扮演的父亲林日朗和家人的生活清贫却幸福，但儿子突然的重病令全家大受打击，走投无路的林日朗为救孩子决定放手一搏的故事。 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灰姑娘，哎，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12月1号到2号在国家大剧院会上演一版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灰姑娘》，她会用风趣幽默的风格让观众有不一样的感受。 那这一版由本·史蒂文森编导，以古典芭蕾和宫廷群舞为基调的这个舞剧呢，又创新的融入到了一些滑稽的元素，让喜剧与传统舞蹈相融合。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解读的时候呢，曾经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版本的童话芭蕾，但是本·史蒂文森创编的《灰姑娘》呢，它是以浓厚的英国戏剧诙谐幽默的表演风格而见长，因为如此，它在古典芭蕾剧目当中具有了独特的地位和影响。 嗯， 关注完了一些文化演出还有影视剧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培养文化人才方面的一个消息啊。 嗯， 来自中央戏剧学院昨天的消息显示，从2022年起，中央戏剧学院将会招收相声创作表演方向的本科生。据了解，之前呢，中戏曾开设过相声大专班，培养了像贾玲、潘斌、贾旭明、梁超、李明宇等相声创作表演的人才。 哎，这次招收的本科班呢，学制为4年，会聘请当今的相声名家为主讲教师。本科班的设置是中戏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曲艺相声的现代教学机制，主要培养兼具相声表演和相声创作能力的这样的人才，也是传承传统的艺术精神，在继承当中再来一个创新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么取得所在省高考报名资格的考生都可以报考这一专业。那招生呢，不设年龄的限制啊，高级中等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考生也可以报考。 相声有4门功课， 说 学逗 唱。关键是这个相声，往往我们觉得它可能是这是老师带着学生这样一个专业技术哈。但是现在呢，跟这个学术啊相挂钩了。其实我们更希望就实践和理论相结合，能够培养出来更优秀的相声人才。 对，语言的魅力总是无穷的，而且语言呢，它就是伴随我们一生的一种技术。要是能锻炼好了，也是希望哈有更多的相声人才涌现。北京时间8:4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程强为您编辑。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北京榜人物故事展播板块。齐元成今年53岁，是大兴区黄村镇前新庄村的一名村民。他两次奋不顾身参与救火，火扑灭了自己却受了伤。面对无情的火灾，他怎样能做到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接下来我们来听由记者钱冰冰为您采制的北京榜人物故事《生死时速闯火场》。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近日，记者来到大兴区黄村镇前新庄村，见到了北京市见义勇为获得者齐元成。2021年4月17号晚上7:50左右，他和朋友正在家中吃饭，突然听到物业工作人员老徐喊他去救火。着火的这家是齐元成的邻居，仅一路之隔。 他告诉我的多少火，他就喊着我。 你这一喊那个嗓门， 我 咋回事？ 为啥嘞？这越起越大， 越着火大。 您当时也吓坏了吧？ 嗨，把我吓 坏，真把害怕了。 我正吃了饭，我一看这拿有两个灭火器打不，他不干活，我就叫他。 我们正在家吃饭呢，有几个朋友到家，刚没有吃饭，菜上来，我就出来一看，他啪，那火都上天了。我就从我家拿着灭火器，我家有几个？我家有5个灭火器，那个火一看不行，大家伙。都喊，后来有邻居凑合了有28个灭火器。 眼看大火马上就要上房顶，齐元成赶紧踩着一个梯子爬上房顶，用灭火器从上往下灭火。他的朋友从齐元成家中拿来了水管桶，一起灭院子里的大火。 这是火上了房顶就没个救了，我这有梯子，拿着梯子来通那儿，我都不知道那房顶我怎么上，一个小梯子我能上房顶啊？头也上去，从上边往下倒灭火器好救是吧？你从下边还有上边着那个它不好打。当时有一个朋友是，那个朝阳区消防支队的副支队长，他说：“七哥，你赶紧上房顶把水管子拉过来。”我家个水管就在门口，拉到这个，拉这个地方不够长了，拿了几个桶，他们来回就我在房顶上，他们给我在房顶上往下浇，从上边往下浇。 这离您家也3-40米。 3-40米，那家有水管拉过来。后来屋里也着了，我又拿着灭火器进屋里，屋里头把整个了，他门框就着了，沙发嘛。沙发着了，我就赶紧的又进去。他们说你注意安全，别一下熏倒了坏了。我说没事，我又拿着灭火器，又弄了3个灭火器，把屋里头那个门框给它灭了。以后呢，这时候消防队来了，基本那时候已经没有明火了。就我为什么怕？西边是一个做书的，是广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做书的，他们家好多好书，就是邻居就一墙之隔，他是过道里边放着书，我怕他们着了，是着到他们家去坏了。 你着了不就坏了，那树着了会不会坏了吗？ 这时候派出所和村里的专职消防人员也都来到了现场，专职消防员开始用水枪灭火，但是没想到齐元成在屋里灭火，水就打到了齐元成的脸上，他的左眼因为水枪的冲击而受伤。 拿了水枪正好打我眼睛，到现在我眼睛，我戴眼镜啊，到现在我眼睛还没好呢，把我眼睛打的，那正好那水枪，我在屋里头灭火，灯已经灭了嘛，他看不知道我屋里有人，他拿了枪打打一打，正好打我脸上去。 之后，大兴区消防支队黄村中队的消防人员也来到了现场做进一步的检查。一直在着火现场的齐元成比较了解情况，所以他不顾伤情，主动留了下来。 消防来了以后，我带他们查了火情，我咋回事？后来告诉我西边，火已经从过道里早上放顶上去了嘛。我说你上西边去，西边你们那家没人，我说你们过去看看，别给找那边去，找那边去那边要没人，再着了火更麻烦了。带他们查了一遍。一扒拉那着了，我有气罐，就是燃气罐嘛，那个这都赶紧用水给它降降温。那我们和那个王子队长，我们俩呢，那就拿了个毛巾垫着给它拖出来了。还有个气罐，害怕了，那爆炸也有，这个房子没了。 在弄清楚起火原因后，齐元成又嘱咐起火的这家做好火后的处理事宜。 他夏天啊，四月份啊，这个柳树啊，这个杨树上不那个有毛毛吗？刮了毛，杨柳絮。那小孩他爸抽烟，拿着这火得点，一点，啪进过道，过道里头全是家具东西啊。过道里边不挨了个大窗户吗？从过道着了以后，又着了窗户，从窗户又着了屋里边去。确实那天救的及时，要不救的及时，这个房子塌了就。但是小孩害怕了，我说千万别吓唬小孩，是吧？事就过去了，你咋吓唬小孩嘛？本身小孩吓得直哆嗦，好的嘛。她老公是拉开滴滴，家里没人，就一个女的，三十来岁带俩孩子，还害怕。我说别着急，你也别着急。他咋整？他租了那间房子，我到时候你给他恢复原样不得了吗？收拾收拾啊。 其实这并不是齐元成第一次见义勇为，在2019年他就曾经参与过一次救火，那次是凌晨1点左右。已经入睡的他被儿子叫醒，于是立刻起身和儿子以及物业工作人员老徐一起赶去灭火。 就在这底下， 全是这种。 你看这房顶那个房檐底下还黑的吗？ 哦，是是 是， 是 吧？还黑着呢，是吧？ 还黑着呢， 还黑着呢。你看这墙这么高，我在那边就能看见那火苗。那次是2019年的7月28号晚上凌晨1点多钟，他是做那个食品的。做那个麻花呀、啊，做食品的，新来了一车那个纸箱子、包装箱。他家养鸟，养鸟那七月份养鸟，那鸟不是都养鸟，不有蚊子吗？他弄那个蚊香，那个圆的蚊香，弄个钩子钩住，找找找找找，围圈圈找找，最后的一小块吧唧，蚊香是 掉 了那个纸盒上去了。这么着，我说咱家里没人，怎么会着火呀？火火的扔开，赶紧的，我把对门那个这个，就他们家对门，打开以后，我家又不有水管吗？我拿过去一接那一冲，行了。 所幸在邻居的帮助下，火被扑灭了，而齐元成却在这次灭火的过程当中，胳膊感染，治疗了将近3个月。 当时我这个门就是这个门，当时把这个门被烧红了吗？ 就是这种铁门， 也是铁门，怎么这么烫的？你看胳膊，同志，到这还烫伤了吗？烫了。3个月，我拿个绳子吊着路上，这么天天这样睡觉。他感染了，后来上通州陆河医院那个专门有烧伤科，那这挺好，给了药。 但还是能看得出来 是 有疤 啊，是有疤到这吗？ 对， 我当时不知道抹了黄油嘛，黄油不是这样了，抹药没上医院。后来上医院说你都感染了，发白，好聊天，哪人呀、啊？怎么着？我说这个医生真不错，怎么好能聊天啊？我变得好去，最后说拿个纸啊，挺好，挺好，挺好。他抱住了胳膊嘛，一撸全给我撸了，把我疼得直骂他吧。他你这个都感染了，这层皮感染了，得重新长皮， 必须要 这么弄掉。我给你慢慢刮，你肯定不会让我刮疼。我就和你聊天，在你那个放松情况下，我拿手一拉，给拉来了，给我疼得我直叫。后来才给我拿药，然后恢复了，他特别好。 齐元成之所以有很强的防火意识，跟他从事的工作有关。 我呀是山东人，沂蒙山人，是87年国家招工来北京的，招的是中建一局，属于那个央企，这是87年嘛，所以18、9岁，现在一晃30多年了。后来，我到96年我就辞职不干了，这个下来当时做的小买卖，后来呢到2000年呢，开始做那化工原料，我到了2015年我就不干了。 2015年不干了以后又转行干的消防工程，工程装饰啊，干两块儿。 就是一直干到现在， 哎，到现在一直干着呢。现在我就一直对这个消防、这个安全，还有气儿啊、电这块特别重视。我临出门之前，我都得看看电管好吗、水管好了，还气管好了，必须得看一眼。 嗯， 以防万一嘛，这真得宣扬一下这个意识啊。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元成多次见义勇为的事迹渐渐在当地传开。做好事不难，难的是坚持一直做好事。不过每次齐元成的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却让家人为他捏把汗。 水火无情嘛，是吧？你见到事情咱们也没什么，有什么好说的话没有。后来我媳妇才知道，我都没说。嗯， 没说。 他说你不要命啊！我是这样着火，你怎么你？当时没得想，我说你不要命的话，你也得上，你得把这火帮人救灭了去。人家看见咱不能看见，不管是吧？当旁观者啥吧，装没看见，咱也不是那种人是吧？我本身我这人就爱管闲事儿，你何况这边着火呀，是不是？你这种事情，就赶紧上去，赶紧救先生。 有生之年，愿你没有遗憾。有生之年，愿你笑容灿烂。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勇敢。愿你平安，愿你没有苦难，活得简单。愿你因为爱情遇到最想要的人，富甲一方不再被现实所困。愿你前程似锦，不凡此生。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节目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康立波、程强，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请听由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之年，愿你笑容灿烂。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勇敢，愿你平安，愿你没有苦难，活得简单。愿你因为爱情遇到最想要的人，富甲一方不再被现实所困。愿你前程似锦，不凡此生。愿你千杯不醉，总会有良人相伴，独具慧眼看透这变幻人间。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愿你累了倦了，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愿你长路漫漫，得偿所愿。愿这世界烦恼从此都与你无关，遇到的事全部都得你心欢。愿你情一半，爱一半。情一半，爱一半。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